好，第三節回來，喂，我們再延續你那個機場靈異圈。 機場那天，即我那晚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被鬼迷呢，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就試過被人搬啦。我就唔知㗎，瞓著咗呢就喺片場頭啊頭啊搬咗去尾嘅，我係唔知嘅，唔知點解我又冇夢我如果夢遊一定俾人鬧嘅，因為踢到啲塵呢周圍都係啊，但你嗰、那個咁你應該你個當時個同事睇到你戇居居行嚟行 冇，我同事就望另一邊嘅，但佢最尾呀望到我一眼，即係我行過去嘅時候，佢話你面都青埋喎，你面青好純白，我好少咁 即係佢嗱佢喺機手機頭嘅 嗰個登機橋嗰個位，有條有架車仔可以啲人上去俾機師上去嘅嗰個位嗰度守住嘅，咁我啊守機翼嘅，咁然之後佢 即係有咪我哋要解釋下先咩牛奶車啫，你一搭個飛機就知㗎啦，有架車仔。好似个火车头咁拖住成辣行李，嗰啲叫牛奶车。 系嗰啲员工咧，我哋就俗称叫佢牛奶仔嘅。 系 啦，咁但系咁咧，但系嗰晚咧就都叫冇嘢啦。咁但系第二朝翻去瞓觉咧，咁啊出事啊，即系佢又整我一嘢啫。咁咧，因为我瞓觉咧就 即系你仲未走啊？ 走咗啊！走咗啊！翻咗屋企啊！翻咗屋企啊！咁咧，我嗰晚咧，嗰一朝，因为通宵间，朝头早过去瞓觉。咁朝头早一瞓瞓下咧，哇！半梦半醒，又系呢啲状态。跟住之后，只眼擘大咗。但系 feel 到咧，个房门嗰个背住个房门瞓咧，又有我直觉话俾我听啦。直觉话俾我听咧，嗰系一个女人嚟。啤住我，好蹬行用力啤住我，好似同我有仇咁样。咁咧。我就成身唔喐得，成身系僵硬，系痹晒，个感觉系痹得好紧要。 系 咁咧，唯一可以喐到少少咧，就系只右手。咁啊揽住个嘢瞓噶嘛，咁只手向呢边啦。我硬系用力，用力，用力，用力都唔得。跟住之后我心谂，嗰阵时我同因为直攻入白啊嘛，我老豆又喺出面整紧个鱼缸啊嘛，即系我闩埋房门瞓。咁我心谂，你够僵嘅，你放我出嚟。你够僵，你唔好搞我。你有咩，你直接同我讲。即系我嗰阵时系觉得好嬲啊，唔知点解好嬲，因为我冇得罪你，系咪先？你做咩搞我先？即系我嗰下系咁样，跟住好嬲，好嬲，好嬲，即系喐极都喐唔到。跟住咧，同佢纠缠咗我唔知几耐，都冇大中。咁然之后咧，佢就带佢，我同佢即系灵感上。又冇交感嘅， 千祈唔好有交感。 我哋知道佢系咁啤住我，啤得好紧要。咁我又唔知做错啲乜嘢，我冇做错啲咩，放我出嚟啊！咁样即系嗰啲咁嘅心态啦。跟住咧，我因为我手入边揽枕，终于咧，我唔知点解同佢抗衡斗，同佢斗力，咁啊，终于喐得翻只手，就兜个枕头飞过房门嗰度，砰一声。咁然之后我老豆咧就听到砰一声，我话做乜鬼嘢？咁啊开门啦，跟住佢咁我先喐得。咁然之后，哇！屌，成身飙晒冷汗，湿晒，即系吓开晒冷气喎，你冇可能咁样，成件衫湿晒。跟住之后，哦，冇嘢，够瞓，瞓醒咧，咁点解我会知系咁真实咧？因为我老豆冇帮我执个枕头。咁然之后个枕头咧就仲喺地下，咁我系知呢件事咧就一定唔系发梦，系坚嘅。咁然之后，咁后屘都冇再俾佢搞啦。咁咧再讲翻机场，机场都好多嘢讲啊。 系 机场咧， 喂，我哋呢度更正翻咧，啲人可能以为你梦游嘅。其实你如果正常一个人咧，如果系梦游咧，你应该入睡先会梦游噶。 系啊。 你企喺度嗰冇可能几分钟可以即刻进入嗰个梦游状态嘅， 即系你冇可能系突然之间系一下子去到深层睡眠咁，然之后就 系啦。通常一个人系入睡咗之后先会梦游， 系啦，所以点解 唔会你企喺度话大佬几秒钟嘅？ 系啊，几秒钟嘅真系 冇可能嘅事。 同埋你又唔系话好恐怖，但系你好多嘢解释唔到咯。你嗰下嗰两嘢做乜嘢？真系咯，即系但系你。见即系去埋禁区嗰度， 佢都系整蛊下你嘅啫。如果你 on duty 嘅时候系 rush hour， 即系繁忙时段，佢点你行个引擎，个命都冇啊，变咗烧鸡 咁啫。即系唔使啦，个牛奶车行过，佢冻喺度，咁撞都撞得死你啊！嗰啲 系啊， 系啊。 咁再讲， 再讲好。咁咧，我哋有一个我哋嗰个部门咧，就要负责隔基底啦。咁即系企喺个基底下边守。咁有间航空公司咧，咁咧佢架机咧夜晚过夜机，咁啊摆喺嗰度拖出去有个位叫 outer bay。咁嗰个 outer bay 咧，哇！你真系行平常人行唔到过去噶，冇可能行到过去噶。咁嗰个位咧就系嗰个岛嘅尽头嚟嘅，即系基本上系尽头望出海嚟噶。 即系填嗰个机场填出嚟嗰度跑道， 最尽头最尽头摆喺嗰度。 系 嗰度咧，你一夜晚咧，除咗有少灯之外咧，基本上系真系可以话系黑到伸手不见，唔知好黑噶嗰个位。好，同埋你一冬天寒风咧就好阴森嘅位。虽然我未企过，但系我啲同事都企过。 佢係個個翻，即係唔係個個嘅，我諗十個有三四個翻嚟都嚇到面青口唇白。咁、有我朋友啦，即係我帶我入去做嗰個咧，又試過一次咧，就俾人掟咗出去手企基底。咁嗰陣時咧，佢又話。嗰度呢初头佢都唔信嘅。但係呢嗰度呢係最常见到个机场鬼拇指。咁呢佢一时呢就你会见到个机翼呢好多好多嘢发生㗎。一时呢你就会见到个机翼呢坐咗对拇指喺度。一时呢你又会听到个机舱里面呢就有踢波啊讲嘢声啊。但你又唔听唔到佢讲咩啦。 但点会嗰啲机点解会点解就会拉去嗰个位置㗎喇。 因为架机嚟咗香港咁佢听朝走咁架机要摆喺度。 要过夜。 係啦咁你 冇阻住人。 係啦冇帮人摆个登机桥嗰个位嗰度。咁咪拖出去囉。咁拖出去咁又要搵人手啲航空公司要畀钱我哋咁掟出去咁冻喺度。搵个人冻喺度。咁夜晚呢又有试过譬如我因为夜晚嗰架机呢咁就可能要搵队人上去守架飞机。守架飞机睇有冇危险品啊咁漏啲嘢啲诸如此类。有时呢又会听到休息室嗰度传啲声出嚟啊机师位嗰度传啲踢波嘅声出嚟啊。咁啲嗰架嘢呢唔知点解好多古灵精怪嘢发生。 一摆去嗰度就嚟了啊。 未摆都有试过嘅，但系摆喺嗰度咧，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仲听得多嘅，有好多嘢都。咁我个 friend 试过咧，咁喺嗰度啦，咁喺嗰度企，不如企得多你攰咁坐噶嘛，会坐喺度瞓着噶嘛。有试过俾鬼砸，又试过咧无啦啦咧，呢个系另一个师兄嘅，坐喺度又瞓着咗啦。咁试过咧，突然之间好似俾波散咁样，啪一声，哇醒咗，又冇嘢。你即系你嗰度冇理由揾个波散你噶嘛？ 系 即系嗰度系好多，即系嗰架机咧不嬲全有啲问题，但系咧嗰啲管理层咧就唔系好信呢啲嘢嘅。 即系嗰架飞机本身都有问题 嘅。系啦，就唔关嗰个位事，系嗰个已经系嗰架机嘅啫，跟嗰架机。但系对鬼拇指咧就唔系跟嗰架机嘅。嗰个鬼拇指咧，咁呢个讲完啦。个鬼拇指有单好笑嘢。咁呢有一期呢我諗早呢、這个师兄讲返俾我听好呢个唔係恐怖係攞嚟笑嘅。咁呢有一期呢个鬼拇指呢就唔知解喺机场度好 hit 喎。咁有一个呢就手隔嚟部门个师兄呢就听完之后好驚啦。咁佢负责揸车嘅。咁突然之间呢因为呢机场呢有好多保安测试㗎嘛即係我哋啲警察啦搵啲机场特警啊或者搵啲飞虎队呢就着晒潜水衣成身黑色咁试下爬个栏杆爬过嚟咁你就睇下你啲保安呢可唔可以望到佢制止到佢呢咁你又冇事望唔到呢你又食扑嗰啲咁嘅嘢啦。咁呢佢有一次揸车喎咁佢听完呢个鬼拇指之后呢佢就成日凝住有嘢。咁去到跑道嗰啲位呢咁佢揸住架车啦。突然之间佢见到有个黑影喎人嚟嘅人嘅黑影嚟嘅。咁佢喺度爬栏喎。咁佢初头呢佢以为嘩死呀鬼拇指。咁但係呢人哋已经预先话俾你听又今日有保安测试㗎啦。你就自己醒醒目目。咁呢佢又话佢因为佢架车呢最近嗰条油嘛。咁你正常有事你即係行友踩过去截住佢咁你梗係冇事咁你梗係搞掂咗坛嘢。佢又唔系。 掉头走。 佢唔系掉头走。个总台呢系咁 call 佢喂收唔收到有人喎见面都话前面唔知100米。佢死都唔认个机，死都唔认，即刻嗱嗱声咧就踩行友翻转头，咁然后咧翻到去咧，个指挥官咧就，喂有冇搞错啊？头先喺嗰个位你见到你喺嗰度，你做咩唔截佢啊？跟住话我以为见到鬼拇指啊嘛，惊啊嘛，你又惊乜嘢啊？唔系鬼拇指，保安测试嚟啊！咁最后衰咗， 即系咁又冇得捞啊？仲 有一捞，咁又冇咁大镬嘅，俾人笑下啫。咁呢坛嘢，呢坛嘢咧，呢坛笑料咧就其实唔系唔单止一个咁衰噶，几个都听完之后有几。个人 其实嗰个鬼拇指系点嚟嘅咧？ 嗰个鬼拇指咧就其实都冇人考究到，但系咧点解机场有咁多古灵精怪嘅咧？有唔同类型嘅，有啲咧就相传咧，因为你嗰个位咧以前未做机场之前咧 填出嚟噶嘛， 填出嚟噶嘛，咁然之后咧，咁嗰度咧未填之前咧偷渡圣地嚟嘅，咁可能有啲非法入境者啊 ，II 嗰啲咧，咁喺嗰度咧就可能过身啊，咁可能留喺嗰度咯，咁二嚟啊，可能有啲以前有啲原即系嗰啲。开作呢个机场嘅员工，咁可能喺嗰度 pass out 咗，咁又留咗喺嗰度。 通常呢啲大型基建咧，系唔会流出去嘅。 系啦， 有时咧，我曾经见过屋苑咧，嗰个叫咩？死啦！我其实可以讲佢个名嘅。 嗰啲黑工啊， 嗯， 跌咗喺个天井度跌咗落嚟啊，俾个竹棚啊， 嗯， 个竹棚冧啊，然后跌落嚟啊， 嗯， 插到好似穿鱼蛋咁啊， 哇，痛到不得了， 冇报纸，死咗直情， 系咁啊，死， 直情穿住咗啊。 系啊，佢呢啲 两三个咁穿住咗啊，都冇嘅。 呢啲佢唔会报嘅，唔一定见得光啦。咁有啲咧就系佢话咧，咁有一啲咧就系话，可能啲游客咁啊，吓死异乡死咗，过咗身喺香港。咁然之后咁佢个尸体要运翻去咩噶嘛？要运翻去本国噶嘛？咁然之后咧，咁你嘅尸体冇理由摆喺度当货咁运噶嘛？咁佢咧就通常咧有啲人咧就摆喺嗰个叫做育婴室嗰度。咁但系唔知点解咧，个人走咗，个灵魂仍然留咗喺机场。 冇人话俾佢听。 唔系咯，可能系咯。咁但系有阵时即系有周不时有啲同事，你一行即系你夜啦，三四点两三点嗰啲时候啦，咁你有啲要劈租噶嘛，要劈租去签保噶嘛，但系得一条友劈租嘅啫。咁你有阵时好多时咧，你喺个登机桥冇机噶啦嘛，咁你冇嚟喺个位度有个人行出嚟噶嘛，即系有相传就系我未见过，但系我啲同事成日都有阵时见到有英国人啦，咁行出嚟有个系英国人啦，有啲日本人又有试过啦，咁就通常就系可能过咗身就摆喺嗰度，咁就留咗喺度，咁成日见到，咁咧不过有一次咧，机场咧就有个不成文规定嘅，喺五楼嗰度咧，就有一个我唔知道个师兄有冇点错我啊，因为有一次我行过，咁要出去做嘢，但系夜晚嚟嘅，咁喺个厕所嗰度，咁我见到一个厕所急嚟想上去啦，跟住佢又捉住我，唉，唔好去嗰个厕所啊，嗰个厕所唔老礼啊，咁我咩唔老礼啊，有事啦，总之行过先讲啦，咁啊行过咁系话翻俾我听咧，原来呢度咧曾经有啲同事喺度舐过嘢，有啲师兄师姐喺度舐过嘢，嗰、那个男厕女厕唔记得咗啦，总之那个厕所咧就系话有个师姐入咗去，咁然之后咧，见到对红鞋喺地下，嗰啲我唔识形容，总之对红色嘅女装鞋啦， 即系嗰啲旧款，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嗰啲绣花鞋，咁然之后咧，佢冇理，一出去就见到个得上半身嘅女人喺度梳头，吓到佢。哇！嗌到不得了，冲翻出嚟 喺个行出去个厕所嗰阵，即 系啦， 即系去完厕所谂住出去照镜，去洗手嗰个位 系啦，跟住见到个咁嘅女鬼喺度， 得半截凌空， 得半截个样冇问题，但系一望落去，哇！濑嘢，得半截身嘅啫，下边冇脚嘅，咁然之后咁啊，梗系知濑嘢咁冲出嚟，咁啊第一单啦，第二单又系有个男师兄咁喺里边，即系唔系个女厕啊，男厕，又系遇到啲差唔多嘅嘢，咁然之后就话嗰度系。不嬲都系唔用噶啦，嗰、那个厕所即系就算开都唔用，冇人会用嗰个厕所。有都因为隔篱有个琴晚 pose 喺个厕所隔篱。通常如果你要去，咁啊梗系最近噶，但系冇人去噶，一定系行出去出边去噶，系咁样。 即系冇人会去用嗰两个厕所。 冇人会去，冇人会夹硬用噶嗰、那个厕所，系不成文嘅规定嚟嘅。 哇！其实机场旧机场都多嘅， 旧机场多， 直情有啲咧见到个鬼佬咧，即系为嗰间 coffee shop 打晒样咁啊，就走啦，唔好，即系想行埋去叫佢走嘅时候咧，佢系企起身穿过块玻璃行咗出去，系啊， 哇， 系啊，机场。嗰啲 checkpoint 咧，我唔記得咗。 checkpoint 有啲佢 checkpoint 咧，尤其是一二號跑道咧，二號係嗰啲多數係應該係多數都係嗰啲廉航用噶嘛。 啊！ 佢嗰邊嚇，佢同我講過嗰係幾多號 checkpoint 咧？ 有一二三同埋三 A 嘅三嗰邊就唔知，但係我聽嗰啲師兄講咧，就話一二號咧，即係之前啊。習近平用都系喺機場嗰個 ASI 行出嚟 land 曬嗰個位，都係用嗰啲閘嘅啫嘛。嗰啲閘咧，你一到夜晚咧，冇咩人用噶嘛。咁咧有陣時咧，又見到有女人啊，話敲佢門啊，喂唔該俾我入去啊咁嗰啲，冇證又得半截身啊，又有啊。總之你係好見到好多喺嗰個位見到好多嘅。咁有一次咧，就係呢個咧就係我呢個師兄咧就行過話翻俾我聽，佢見到因為你有個叫做有個部門啦，就係專係 check 啲入機場嘅客運大樓嗰啲貨嘅。咁有個叫做 X 光機，夜晚就唔用嘅，部機因為夜晚唔係用嗰個位入嘅。咁好啦，咁行過唔知點解行過見到，跟住佢又同我講話呢度啊有好恐怖啊！呢、這個咁 X 光機啊，夜晚啊梗係掹電掣噶啦，係咪先？夜晚掹電掣咁唔知點解咧？嗰次咧幾年前噶啦，有幾個同事棟喺度，那個 X 光機又冇插電都識喐啊！ 冇插，即系 冇插电掣都要 过会自己行噶嘛， 熄晒电、掹晒插头都照喐， 嗯， 照喐照响，系咁唔知做乜鬼嘢，哇吓到佢哋几个，哇尿都飙咁滞。 系我个朋友又系嗰啲机场做咧，佢又话嗰啲啊，佢系咪应该系 checkpoint 咧？几多号几多号嗰啲咧？嗰啲咪 checkpoint？ 系啊系啊 ，checkpoint 嚟噶。 佢话有去到十几号咧，应该系 十几号，即三个嗰啲闸咯。checkpoint 就有好多嘅。 佢直情系话嗰阵时通宵机唔系好多嘅啫嘛。 通宵机唔多。 佢直情佢经过。佢一路其實佢係做完嘢要經過嗰個地方翻去，譬如我當佢一二號大樓啊，或者去一號嗰啲咁啦，佢先經過嘅啫。佢直情嗰度直情聽到裏面好多人聲，好嘈。 係啊，呢啲。 但你望落去冇人嘅喎。 哇！ 但係佢係好嘈。 成個冇人。 係冇人嘅嗰、那個。 裏面個玻璃冇人，但係聽到。 冇好嘈。好多人声，但系咧，正常系冇通宵机，你知有几多班噶嘛？你通常都 好少噶咋， 系咯？ 通常一系夜晚最尽去到一两点飞，咁通常三至五点钟最静噶。 系咯，佢翻通宵已经系两三点噶啦，嗰阵时佢经过佢直情听到好多人声， 不过咧 好嘈。 有一单咧就系呢个咧卖晒报纸嘅，呢个就唔。有同事表示撞过啦，但系咧就我就。听过就未，即系我都系近排先听到嘅啫。喂，原来咧，我喺公司咧早几年之前啦，我谂2010至2011年嗰阵时候咧，一个男同事负责揸车运输部，即系负责揸头先讲嗰啲公司 牛奶车， 系唔系牛奶车公司？ 哦，员工接嗰啲出土。 咁啊，有个女同事就女师姐，咁啊两个识即系拍拖啦。呢个就奇案多少少。咁就后屘咧，唔知做乜鬼嘢咧，佢又揸咗架公司车，有一日个男同事又揸咗架公司车。出去接佢个女朋友，即系当时个即系离咗职嘅女同事啦。咁咧唔知做乜鬼嘢嘈交，咁啊怼冧咗个女仔。咁咧唔知又斩咗啲手指啊，唔知斩咗只手定唔知乜鬼嘢，跟住之后弃尸咗。咁但系相传咧，唔系相传系确实咗，即系嗰架车咧系运过嗰个女死者嘅尸体，即系嗰个旧嘅女同事。但系架车而家都仲用紧。 架车有冇灵异事件发生？ 听人讲就有嘅，听人讲就话试过有人俾人拱落车啊，夜晚听到明明得佢自己一个坐啊，就无啦有个女仔嘅讲嘢啊，咁嗰啲有嘅，但系我就因为架车其实我哋部门得几架呢啲车噶咋，几架嗰啲大出土，即系嗰啲中型小巴出土， 即系坐廿九人， 系啦系十六廿九，系啊系啊 廿九人， 系啦系啦，即系得几架啫嘛，你实坐过嘅，但系嗰架车到而家都仲用紧，我唔知系咪因为公司咧唔系好顺。 咁唔係啊，你除非真係同時間嗰個人突然間坐咗喺司機隔離，搞到意外坐炒車嘅啫，咪佢繼續用 嘅。大佬，即係如果你係管理層，你見到嗰架嘢，哇！大佬又運個屍，仲要嗰件屍體係擺咗喺度幾日嘅喎。即係有同事，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嗰架車翻翻嚟，佢冧完油啦，翻翻嚟架車係坐過同事，但係同啲屍體坐埋一齊喎。即係點會仲用啊？你俾我劏咗佢啦，嗰架嘢。 嗰啲大公司唔會理呢啲嘢㗎。 我記得有同事曾經即係好耐以前知道，即係頭先講嗰架航空公司嗰架機有問題咧，試過咁，即係我覺得你都要揾人加機底，咁但係佢有陣時有人爭取過，可能喂整兩個啊，喂兩個過去冇咁驚喎，咁但係都不受理，即係哇，即係佢覺得可能開完折 扣，嗰間公司唔會俾咁多錢你嘛？ 梗係啦，即係你佢叫你請一個，佢冇理由派多個過去噶嘛，好唔該。 咪即係等於地鐵啫嘛，地鐵正常嗰度。你條車軌咁，你行到最尾咁，咪再開到門可以再去噶嘛？ 係啊係啊， 但你乘客唔行得噶啫嘛， 係啊， 但員工可以行到噶嘛？ 行得， 經常有嗰啲月台做嗰啲咧，係見到有人開咗道門走咗出去，跟住梗係追出去嗌佢啦，就係追出去揾到人喎。 因为你呢啲位咧，成日咁阴湿嘅地方，长期即系不见光嗰啲咧，又或者冇乜人到嗰啲，你人气少咧，就我成日觉得好易聚。 有一个系直情地铁有个不成文规矩噶，好扑街噶。 咩啊？ 撞死人嗰个咧就冇问题嘅，佢就即时咧就嗰一日就唔使开工噶啦。 啊，俾你唞一日。地铁有人跳轨撞死人， 系啦，撞死咗嗰个揸车嗰、那个。嗰、那个咧就可以唞一日嘅，放假嘅。 有假放添。 但系咧有个不成文规矩咧，就系消防员未到， 你讲一次将嗰个嘢掹佢出嚟掉埋一边嘅咧，可以拎佢上嚟嘅咧，系月台嗰啲员工做嘅，但系嗰度有冇架放嘅？ 哇！ 系啦，咁嗰个人咧就系曾经做嗰单咁嘅嘢，佢就唔肯讲俾我听边个站嘅，佢话佢咧直情系过嗰个月啊，佢执过咧，佢见到嗰个人咧仲喺成日咧企咗喺嗰个路轨嗰度。望翻上个月台度， 哇！ 佢成日见到噶，见到佢。 你唔好话， 不过佢冇做噶啦，后期。 你执嗰个都核突啦。 但系佢冇加放噶喎， 假都冇放，即系当应份份内事做。 系因为如果点解系点解会有啲咁嘅咧？就系、是、如果消防，如果消防落去执咧，就要成个地铁站嗰啲 封咗佢， 嗰条嗰度成条路轨熄 cut 晒电，嗰段唔行得噶啦。 系，梗系唔行得啦。 好大阵仗嘅，即系消防唔同你搏嘅。cut 晒电，然后落去咧，搞好鬼耐先搞。 哇！即系个地铁员工落去都唔 cut 电啊！ 佢其实就冇事嘅、 啊啊， 上高嗰条先系，上高嗰条先系有电噶嘛，下嗰个回路嚟嘅，咁咪即刻要喺嗰度。如果佢即系唔系散得好紧要啦，咪、飞到周围啦，系嗰啲冇得执啦、如果执得切嘅咧，佢会喺度抖佢上嚟，即系冇得救啊！嗰啲通常 梗系冇得救啊， 两碌嗰啲咧， 系啊，截开两碌啊，三四碌 系啦，嗰啲又拎咗上嚟先嘅，费事因消防到场咧要 cut 电啊， 要 cut 电咁，然之后成条唔喐得。咁但系你 cut 完，即系我当你执完，你都要等调查要成噶。你唔可以即刻开翻噶都 边个咁唔使消防嚟 cut 咁耐嘛？ 哦，即系 即系唔使咁耐啊！ 哇，嗰啲时间都悭 吓， 嗰啲都同佢悭。 咁你做嗰个位系咁噶，做最惨系冇架房喎。 系咯， 最惨系冇架房喎。哇，喂阿朗，你应该唔止咁少喎。 唔止，仲 咁啊！不过你俾你唞一集，下次再出嚟。 多谢先人俾呢个机会我，不嬲。 千祈唔好讲，我多谢你。 系，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我个拍档要出去做嘢。咁我哋下个今晚节目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多谢阿朗今晚上嚟同我哋分享啦。 有机会再见。 系啦，我哋下实有机会，放心。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Thank you. Bye-bye. Bye-bye.